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 盛事明星， 2021全国第11届残运会， 日期 10月22至29日， 举行地点 陕西。 2019年港队第10届残运会获六金八银十二铜佳绩，大部分奖牌都是来自游泳，究竟是今届的残运会港队又可不可以再创佳绩？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2021残运会直击，紧贴港台电视3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队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胡鸿钧。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点像现在未连 Hong Kong 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道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系有啦 ，Albert， 你系我偶像嚟噶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啲海浪声先安乐噶。依家平日夜晚七点，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噶。 Alex， 估唔到你播歌同听节目都咁有品味喎、 啊。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被日本传媒形容是亚洲第一野兽男性组合的韩国团体 2PM， 日本出道都已经十年了，阔别五年他们再次全体形式活动，除了公开演出更加上了日本音乐节目，宣传的活动尽占多份日本娱乐版，多年来他们也都能够继续保持住震撼力级别的人气。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2PM 全新制作With me again。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2PM With me agai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Oh 月二十五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嗨，喂波哥，今个星期 weekend 你好忙哦，见你周处去你 忙碌啊，其实唔系就系 weekend 啊。上个礼拜四开始连续几日咁去咗睇唔同嘅演出啦，有音乐会啦，有舞台劇啦，或者有一啲比较小型啲校园嘅 showcase 啦，即每样都会有睇一啲嘅。咁唔知我睇完之后，我又觉得好，首先有一种好开心嘅，即啊，原来你喺睇唔同嘅类型嘅表演、唔同嘅场地嘅时候，即个感觉不一样。 系我用一个叫做低质啲嘅讲法，cheap 啲嘅讲法， 嚟 local 啲嘅讲法，就系好耐冇试过呢种跑场嘅感觉啊，系嘛？应该即因为即系真噶嘛，自从疫情以嚟，我谂即嗰阵时你唔好话一个星期几场啊，你一个月有一场都难啦。去到而家，终于一个月你可以去唔同嘅场地，大大小小睇到唔同类型嘅演出，呢种感觉开始翻晒嚟啦，应该 系因为你唔同场合咧，你会感现场嘅，我因为我好中意留意现场嘅观众嘅 crowd 啦，场地嘅 set up 等啦，即系譬如先讲第一个就系去翻校园度睇嘅，即系有一个音乐嘅 project 咁，佢可能每一年都会有一啲嘅indie 啦，即系称为会去报名参加，跟住佢哋就会有啲 showcase 咁样，咁跟住你就可以睇到喺校园里边。嗰啲學生，哇！嗰日入到去已經好有啊，翻去以前讀書 青春係嘛？ 係啦，啊，究竟啲人會覺得我係喺度讀啊，定話好明顯一睇個樣啊，即係外來生咧？ 但係你嗰日睇嘅係都係音樂演出嚟， 音樂演出嚟嘅係啦。 而家嗰啲水準好高， 佢唔係學生嘅演出啦，佢係嗰個計劃裏面嘅一啲參加者嘅演出。咁但係佢喺校園裏面， 明白明白。 咁你可以近翻一啲，亦都可以俾校园嘅同学仔 一齐去欣赏， 去欣赏可以睇到啦。咁我觉得都啱嘅，你可以入到校园，知道我而家有呢啲嘅音乐人喺度做紧歌啊，佢哋自己做晒成 set， 即系每人有半个钟嘅表演环节咁样样。咁里边你会听到有一啲系有纯音乐嘅，有啲系玩band 衫啦，咁有啲可能系即系自己做一啲带电子感觉噶啦，有啲直情系成个好似一个艺术演出咁样样嘅。因为我睇嗰、那个就是、因为我朋友有份玩嘅。 OK， 咁啊睇佢嗰 set 咧，直情系佢系好同前前后后嗰啲演出有少少不同嘅。咁就系佢基本上将成个嘅演出咧就系佢玩电子嘢啦，咁已经准备好晒成个 full set， 可能20分钟嘅表演。咁中间嘅歌咧就会有一位同 team 嘅男仔会唱嘅。咁但系个中间嘅间场咧，佢唔会停嘅个音乐。佢系事前可能准备咗啲音乐点样去编排，令到可以由一首歌接到另一首歌。 哦、 而中间亦都唔会突然之间开麦就会讲话啱啱听过呢首系乜嘢，即系冇呢种介绍嘅。 一路顺住就直落。 系啦，咁啊睇呢一个系几得意嘅體驗嚟，我會形容完咗之後都有講翻啦，即係問下覺得點？我話嗰個形容就係我好似閉氣潛咗水，20分鐘，然之後潛完去到最尾完 show 嗰下就終於上翻 水， 可以唞翻嗰啖氣，跟住就會令到我又好或者啲觀眾都好都會拍手掌啦，因為中間嗰個狀態或者個情緒 hold 住喺一種潛水嘅狀態， 嗰個張力好強。 係啦，係啦，係啦，一路 smooth 住一路去，佢唔會停噶嘛，因為係即係佢唔係一首歌咧，好明顯聽到一個完結之後咧就停曬，然後再重新起過，佢係接住去嘅咁。咁呢一種嘅體驗即係有啲似你睇一個 DJ set 咁樣啦，都類似又係啲歌唔會停咁樣咯。跟住我就用嗰個形容咯，係啦，即係你一路控制住嘅呼吸唔會好大聲啦，你唔會亂咁喐啦，靜靜地喺度睇啦咁樣，你唔會知道下一刻會發生咩事，因為你知佢完一首歌佢唔會停噶嘛咁啊。 你真係好中意，我發現你係幾中意去係睇一啲有連貫性嘅音樂，或者聽一啲有連貫性嘅音樂，即係睇下點樣啲音樂去之間無縫咁樣轉接啦，點樣去用唔同類型嘅音樂去講一個故仔出嚟啦。呢個係我覺得係好難做到嘅，即係同埋尤其咧，我哋呢啲即係普通我聽 K 歌大嘅人係咪先？即係通常咧一首歌就一個故仔嚟㗎啦嘛。咁但係即係要好 album 式咁樣咧，可以每一首歌係可以 順住一件事咁樣做落去，然後去講咗一個故仔出嚟咁完整咧，我諗嗰個現場嘅衝擊係會再大啲添。 我覺得都幾受嗰、那個作品類型咧會影響到嘅。咁、譬如之後星期六咁樣睇另一個演出啦，阿洪家紅同埋 MC 嗰個咁樣。咁因為玩翻流行曲嘅時候，佢又未必可以好似啱啱講嗰種咁樣用音樂上面咁樣直接連貫啦。咁同埋咁，但係佢亦都會透過中間一啲 speech 咯。即係佢會去講我、究竟佢自己可能我出咗道一段時間啊，心路歷程咁，然後即係大家睇 IG 都見到紅山喊到咩咁啦，咁咁即係佢會用一個 personal story 去 tag to 一隻歌，你就知道我呢隻歌對於佢嚟講係點解，點解會喺呢個位置唱呢首歌，係意義係咩，而唔係就咁即係就咁唱出嚟嘛。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比較我稱為傳統啲，係啦，或者一貫會用嘅去說故事嘅方法啦。咁一首一首咁樣去，或者幾首連埋一齊，但係講緊同一個主題嘅咁。 所以好勁㗎！以前咧 DJ 就做 DJ 嘅嘢，歌手做歌手嘅嘢，而家歌手係識得做 DJ 做嘅嘢，好大。 踢歌嘛要， 佢哋要踢埋歌啊！真係， 甚至乎有啲小細節係真係睇下你有幾了解嘅啫。即係有一個位我，我譬如尋晚睇 J 風同埋 Janice 咁樣樣啦。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我睇嗰下都未即刻聯想到嗰陣時上一首恩愛之罪名，咁係玩翻啲懷舊曲風嘅。咁我哋追風咪講話佢當初作呢首歌嘅時候創作，佢係 諗住一個好 crazy 嘅狀態咁樣噶嘛， 同埋係想玩八十年代 Michael Jackson 嗰啲咁樣樣，因為佢好中意嘛。 但 後屘係靠叔叔跟住就話啊呢個太明顯啦，即係再轉一轉啦。如果尋日佢唱呢隻歌之前咧，佢中間有一段小劇場咁嘅東西 嘅， 有個 gap， 然後喺裏邊拎嗰頂帽出嚟，就係、MJ 嗰頂帽，然之後咧帽即係初頭清聲，戴咗嗰頂帽，跟住玩一陣，然後做咗幾下動作，然後就起咗Michael Jackson 一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只係 Billie Jean， 係 啦，然後佢就跳一段舞。然后跳到咁上下之后 ，J 风跳舞， 系啊系啊， 未睇过， 系啊，我都未睇过啊，好好睇啊 ，Janice 之后跳啊， 我未睇过、 啊。咁然后佢跳咗一段仔之后，然后就入《恩爱之罪名》。 OK， 跟住嗰下我先醒翻起喺访问度佢讲过， 讲过呢一句， 咁你就明点解佢咁样安排。咁呢一种亦都系一种去安排一个演出，但系佢唔系用口讲，即系同头先用自己嘅故事听一首歌又唔同咯。 系， 佢系用翻佢自己，即系用音乐去听紧一个音乐咯。 系，同埋佢用佢最初嘅概念点样去演绎同埋致敬翻出嚟咯。 系啦，但系个 point 系，如果冇做过个访问，冇听佢讲咧，其实可能 唔 会知噶，其实未必会知噶咁样。咁我觉得呢啲咯，呢啲我觉得有更加多。其实而家睇 show 嗰啲好劲，有时上网睇咧，即系佢哋都会知道我呢首歌嘅意思，呢只点解接呢只，大家都好清楚啦。 系， 我都觉得好佩服大家睇得咁仔细嘅，有阵时系。 好，所以而家咧，我觉得有时去睇 show 咧，系真系要比以前更加打醒十二分钟精神，同埋系个人要好够精神咁样去睇现场嘅演出。因为即系讲真，细个唔识啊嘛，细个觉得我去睇演唱会，我个人咪冇。所谓啦，点都得啦，总之到时你懂得唱咪得咯，啲歌你有听过，你中意咪得咯。但系到而家会再慢慢去细心去睇下啊，到底佢哋背后讲紧嘅古仔系点样嚟嘅咧？佢哋啲舞蹈嘅编排，或者而家好多好 acting 嘅一啲部分喺演唱会上边有一啲嘅舞台嘅表演咁样，或者啲效果，其实全部都系有原因嘅。原来佢入边系有 linkage 嘅，每一个部分都有 linkage 嘅时候，其实系好似睇紧套戏咁样，仲要系睇紧一套好烧脑嘅戏，系真系个人精神差啲咧、都搞唔掂 咯。都系嘅，有阵时有一啲嘅音乐会嘅演出好适合中间会讲嘢，但有阵时咧，因为你个情绪嗰、那个音乐已经带紧你噶啦嘛。其实有时中间系唔使讲嘢嘅，又真系，即系呢个都好 depends on 究竟想 project 一个咩嘅气氛俾入嚟嘅人咯。 曾经我记得有早几年噶啦，都系去睇女性合唱嘅演唱会，又系有一个咁样好强嘅效果喺度，因为佢都系唱紧一啲大家好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咁但系佢系重新。再用因為本身嗰啲歌曲係由男有女嘅唱主唱噶嘛，原曲係咁，但係由女星去演繹 呢啲作品嘅時候，佢哋又要去帶出一啲關於女性嘅故仔，一啲女性嘅主題嘅時候咧，你會重新喺嗰個演出入邊認識一啲作品。哦，原來可以係咁嘅喎，原來一首男仔咁男仔，你以為好男仔嘅作品喺女仔身上係可以有個唔同嘅化學作用嘅咁樣，都我覺得係幾得意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學。我哋成日都话斋睇 show 有时唔只系一个娱乐咯，仲系可以吸收唔同嘅养分俾自己。尤其系我哋呢啲懒系要做创作嗰啲咧， 懒要有嘢翻嚟讲咧，点都要 睇下嘢。真系你边有咁多嘢讲啊？系咪先？咁所以 其实好攰嘅，但系有时都会好想我纯粹啲睇就好啦，可以。 或者可能系一个星期睇一次好啦，咁样。但系连续几日咁样，间唔中一个体验都好嘅。 咁你睇个排 playlist 咪又会谂下，哦，究竟自己做 music show 嘅时候会唔会有时真系噶喺？个演唱会听系呢首歌可以咁样接呢首歌咁，跟住你 系 离唔开嗰个状态。 系啊，就好似我记得有一次睇力津，直头令到我咧睇力津嗰一次系哇好正啊！原来呢啲歌咁样摆埋一齐系啱数到咁嘅地步，全部 City Pop 咁样摆埋一齐系接噶喎件事，又即系又令自己即系做嘢嘅时候多咗一啲嘅选择啦。 所以睇舞台剧嗰日就好啲啦，因为始终舞台剧嗰饭咧唔系自己嘅。專項唔識啊嘛，即係可以好純粹 就諗咁多啦， 亦都唔識諗啊，齋睇啦，睇啦，睇就得噶啦，咁樣樣。即係有時睇呢啲唔同嘅音樂會、舞台劇等等嘅各類演出都好啦，都係睇緊表演者佢個人嘅故事擺咗啲咩落去。 同形態觀眾，眼睛年輪穿舉輪。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慰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与谁作对，读写是残酷无奈，佢只特别流泪，任由被荼毒控制一切。啊，为何越逃避还越引诱向我包围，曾想过逃走却联系。 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加入了第三者之后，最后这条 formula 的最尾为什么会得分一个人呢？因为李靖君的二加一等于一，就是当你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诱惑出现了，最后你是选择全身而退还是说报复呢？ 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堵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弱势已违章，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上诉烦恼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就恨到头，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我要怎算出？明明听到，明明讲。 受，自问痛够，一听他话的人可知道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意失救。 一首充分表现了爱的反面就是恨的作品，如果看完 MV 你会更加感受到。听过 Jace 陈海荣的派台作品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曾经觉得包容忍受对方是做好人，但有个成语叫助纣为虐，慢慢累积了一些情绪在自己里面未处理的，而当去到爆发的时候，那个结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了。 留下来也许知道我们会更好，而后来间中想到我头痛，谁共谁没有亏欠，要时间修补，约好了我长高你未老，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也好，谁对着谁计分数计不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套，时间上追。 I just wish you were here tonight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陷与美好，而未来最怕早退与迟到，团聚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也好，谁对着谁信不 Mason 张俊桥的派台作品叫做 One More Game。 然后多一段先出走也好，道别太早，谁对着谁信不会老，想等得到，等开始等结果 情人定系屋企人都好，可能你都有选择过去记恨对方。有可能你一世人都未必会原谅到佢嘅，但到你真正可以放低嗰一刻，你发现你放过咗对方，同时亦都放过咗自己。 人生如何地好好过，难饶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常排烟狠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止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默，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 经历过之后写的题材，有关心妍的原谅的力量。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王毅希望日方在涉及历史和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务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不可以有丝毫的含糊，更加不可以试图踩线越举。王毅指出，中日要管控分歧，排除外部的因素干扰，通过对话和机制管控危机。在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上，双方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坦诚对话，绝不能借题发挥，当成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 耶，好期待。 咁我哋今日又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二十个上榜单位当中咧，亦都会拣选一啲咧就打俾佢，就恭喜佢直觉上榜啦。咁啊，第一位朋友啦，我好想同佢倾电话，我都唔知佢会唔会攰到而家瞓紧觉咧。 喂，大佬， 喂喂，我系港台嘅 ，Hi。 我真系恭喜你！ 咩 事啊？你知我哋边个嗬？ 好直接， 你咪黐线啊！ 我系我哋每次都系咁黐线噶。 哦，系噶 ，OK， 我而家已经去咗一个好安静嘅位置啦。 哦，好太好啦！我哋第一通电话打俾洪家豪啊！你好啊，喂， 啊呢个 live 嚟噶 ，live 紧噶，小心啲啊！你撑啲啊，系嘛？你小心啲。 喂，我完全唔知啦。 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咧，咁啊有首先有第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嘅，你而家排紧台嘅主角光环咧就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 系啊，好嘢啊，真系开心啊！ 好嘢，你可唔可以开心得开心啲？ 耶！ 佢情绪未调整得切啊，因为佢应该琴日喊得太劲， 仲忙紧啊！ 我今日好忙，所以就即系可能个人咧就 攰啲啊， 系咯， 攰啲， 明嘅，明嘅， 唔紧要，喊咗几场咁样。 唔系，但系我想知道上榜即系第几位啊？有冇？ 而家上系第17嘅新上榜，即系啱啱出嚟，系、 okay. 啦。 系啊，其实我好似喺港台未攞过冠军歌，但系咁你以我同你哋嘅交情，系应该可以有机会有一首歌系冠军咯。 冇咩？我而家即刻 search 冇冠军，冇冠军过，应该冇冠军过。 我而家即刻 search， 即刻揾紧， 好大压力、啊。 如果有咁点先？如果有咁点先？使唔使有输到啊？ 有 呢啲你哋自己私底下讲啦，好嘛？ 唔好话呢啲啊， 无谓噶。 系啦，喂，我哋又系即系黐线啦，反正我哋都系，我哋又有四句说话送俾洪家豪嚟噶。 系啦， 系啦，咁我哋而家就即刻嚟咯。 好， 家豪演出齐齐撑。 台上带主角光环， 新歌上榜，姣邦邦， 咁大个人唔好喊， 好嘢， 好嘢， 呢个好啊，呢趟好、啊， 呢趟系咪几好啊？满意啊嘛， 发挥系嘛， 呢趟好啊，呢趟好啊，起码即系起码呢趟系即系押韵啊。 咩？之前都押韵噶， 唔系之前有啲弹啊嘛，啲、 哦、 光加热等于咩？洪 家豪啊，喂，大紫大洪家豪呢啲几好啊？ 系呢、這个好好，呢、這个 呢、這个好好噶。喂，咁但系呢个电话除咗讲一个好消息俾你听，头先嗰个之外，亦都即系关心一下啦。即系完咗啱啱礼拜六啊、礼拜五嗰个 show 之后，其实而家系咪都系仲系消化紧，同埋叫做 enjoy 紧 show 后嗰啲余温咁啊？ 其实就冇话消化紧嘅，但系就 enjoy 紧咯。即系譬如，即系我哋我哋第二日，其实我同 MC 都有讲嘅。第二场嘅时候，我就话啊，哇！第一场已经用咗好多体力啦，或者把声其实已经系用到，即系大家都俾晒出去啦。咁样，哇！今日原来可以系咁攰噶，即系一阵即系一阵开 show 都唔知点算啦，咁样啦，个人又冇力咁样啦。咁我哋仲喺度话。啊！如果今日假設如果今日只係第二場，我哋聽日仲要開多一場，有三場嘅話，今日到底係一個咩心態？你要俾幾多力出去咧？咁最後我哋完咗 show 之後話：，唉，如果聽日仲有一場就好啦，咁咯。 我反而係覺得係即係有啲 唔 夠， 即係唔夠㗎，都原來唔夠啊！我發現。 哦， 即係仲即係因為太開心啦，即係見到有人支持自己啊，有得睇有得唱歌啊，即係你大佬，即係嗰樣嘢係你而家係。封咗嗰个场地， 系啊，你 而家个场系我嘅， 系啊， 系咯，咁样系咯，即系呢个人好开心咯。 同埋喺麦花臣度 set 咗一个四面台咁样睇，其实咧台上面望住四面台观众嘅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噶？你用点样？ 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其實四面台會唔會好難好難咧咁樣，但係咧我就覺得四面台有一樣嘢好就係、是、無論我望住邊邊， 嗯， 總會有人喺我背後支持住我咯。我覺得 哇，好悲啊喂！哎呀，打冷震啦呢一下。 呢個係真的 真嘅， 因為我發現原來我喺望住邊一邊都好咧，後面都會有我嘅燈牌或者 MC 嘅燈牌。 係，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哋即係點講咧？呢樣嘢係三面台比唔到嘅。嘅東西咯，係啊，同埋同嗰距離近好多咧，我又中意咁樣多啲。 嗯，而因為一個我都唔想用焦點呢個字啊，但係因為兩萬你唱到即係主角光環之前去講嘅 speech 啊，喺度唱嘅時候都 click 中到啦。其實當初心仔去即係同你一齊去諗可能寫呢首歌嘅題材嘅時候，其實係咪自己都冇諗過會有一日會咁樣 click 中到咧？ 其實好有緣分嘅。首先咧，就我同阿心仔冇傾過任何嘢啦，關於呢首歌嘅歌詞，即係任佢發揮嘅。因為講咗今年個碟，其實唔係今年嘅歌，其實係佢包辦啦。 係啊， 咁其實佢都度身訂造為我寫啦。咁但係我就其實完全真係冇俾任何嘅idea 咁樣嘅。 嗯， 咁好有緣分地就係心仔寫咗呢份歌詞俾我啦。然后嗰阵时佢系未知道有呢个 show 啦，我都未知啦，咁亦都未知呢首歌个推出时间，咁咁啱推出就系呢个 show 前嘅一个礼拜，咁啱，然后我哋有个 show， 咁然后咁啱心仔写咗一份咁嘅歌词，而咁啱地，我觉得好好个 timing 就系咁啱地，可能今年可能喺对我嚟讲啦，可能是个工作上啊，或者喺呢、这个事業上咧，可能開始有少少好咗啲啦，咁樣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時候去同大家講，其實我一直都好感激有好多人同我行咗呢條路啊，我 fans 啊，我同事啊，好多好多屋企人啊等等，係 嗯，所以真係咁一樣嘢夾埋一齊喎，真 唔係好，我唔係啊，忍唔住嘅，因為我覺得畢竟。好坦白講，咁我都喺即係喺呢個樂壇可能三至四年啦。咁其實當中當然會有一啲捱過苦嘅時候啦。咁但係又未必個個歌手會有呢個經歷㗎嘛。咁但係我經過咗嗰一晚之後，即係當時捱苦嘅時候，就梗係覺得自己又諗好多好多唔正確嘅嘢啦。即係例如我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係咪捱即係大家唔識欣賞啊？但係原來唔係咯，原來係呢啲。即系呢啲苦楚，可能系上天俾你嘅一个考验，到你经过咗佢，你有一日可以得到一个机会，或者一个好似嗰个 show 咁样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嗰啲所有嘅嘢都系我一个好有血有肉嘅故事咯，令我成为一个即系令我成为一个好，我觉得系好有内容嘅人咯。而家 系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饿其体肤。 勞其筋骨， 我以前唔知噶，即係我以前唔知道原來我係可以屬於一個好有內容嘅歌手，或者我係屬於我 even 我之前同即係之前監製 Randy 都傾過偈 ，Randy 仲話佢覺得我嘅感官啦，嗰啲毛孔未打開啊，即係我未能夠，我好似冇乜嘢可以觸動到我啦，冇乜嘢會令我喊啦。 嗯， 但系原來有一件咁嘅事會令到我可以開咗呢個掣咯，咁我覺得今日打後我閱讀可能歌詞啊，或者音樂啊，或者睇任何事情都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角度咯， 係有待開發你，因為但坦白講，我覺得首先係你會係一個即係玩長線嘅一個音樂人啦，即係會用音樂人嚟形容你啦。第二就係、是、其實洪嘉豪行埋部琴度咧。冇得輸啊！呢個人， 你嚟摸就杯底咁咯， 真係冇得輸啊！大佬， 多謝你，多謝你。因為我都想講少少嘅，其實嗰個 show 第一日同第二日嗰個自彈自唱嗰 part 個 round down 係完全唔同嘅。咁因為我哋想俾啲新鮮感同埋俾啲驚喜，第二場嘅即係兩場嘅觀眾啦，可能有啲唔同咁啦。因為通常你而家 social media 咁興盛咧，第一場啲片一定。post 晒出嚟噶啦，咁就其實我哋已經好攰啦，第一場完咗，咁我哋翻屋企都大家諗咗好耐，到底唱咩歌？不如唱啲大家都會識嘅歌啦。咁但係好彩就係即係殘琴嘅創藝都有翻咁上下年資，咁就都可以 應付到， 即刻可以應付到啦。咁樣咁就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就係儲累積落嚟嘅嘢咯，而唔係有啲嘢我覺得唔可以，或者音樂啦，或者。 可以一時三刻話靠，可能即係始終都係要一個長時間啲嘅磨練咯。就好似唱歌咁，其實我以前都可能冇，即係真係冇咁好啦。咁但係我好希望透過呢個 show， 如果以後入場睇嘅觀眾，基本上入所有入場睇嘅觀眾，其實我收到嘅 feedback 其實都係對我另眼相看，原來嘉豪都唱，即係唱歌都唔差㗎喎，或者進步咗好多。咁我好開心，即係我好開心，我覺得我自己可以終於叫自己做一個歌手咯，而家。 feel 到洪家豪吸收咗好多啦，喺呢个 show 入边，不如我哋都有机会见面，真系要再见面倾嘅呢啲，我觉得 系啊，要啊， 好啊， 有机会再上嚟 啊， 系啊， 搞紧啦， 快啲攞第一啊，首歌 系啊，而家就新上榜第17位洪家豪嘅主角光环，话再次恭喜你啊，谢谢你啊， 多谢，知道，多谢， 好，恭喜晒， 拜拜 ，thank you。 幻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是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听过由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主角光环》。好，这个时候我们有第二位今天要打电话恭喜的朋友啦，喂 ,hello! 嗨 嗨，哇齐人啦已经。 我们请问。 我们港台的。 我真的恭喜你啊。 哦，好，听唔听到烟花啊？ 我哋听到啊，听到。 听到啊， 系啊，我哋第一通电话打俾石山街嘅杨彤同 Marson 啊 ，Hi，Hello。 咁啊，首先要恭喜你哋嘅派台歌石山派咧，咁而家已经慢慢上紧去咧，而家嚟到第六位啦，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两个礼拜，系两个礼拜已经第六位啦。系啦，咁我 点可以做到？超级劲， 系啦，咁我有少少心意送俾你两位嘅，咁啊两位喺度就啱啦，我哋准备咗啲押韵嘢送俾你哋啊，咁呢个时候系啊，表演俾你听啦。 我好期待讲完之后咧，佢哋嗰啲吐槽， 呢几句就系啊，哎呀，唔小心嗨到添。 我嚟先啦， 好嚟， 艺人组合石山街， 欢迎你入石山派， 歌词旋律不断 try， 音乐风格无边界啊！ 哇！你听唔听我拍得好大声？ 我听到啊！喂，呢一首嘅石山派啦，即系上咗榜呢个就即系呢边嘅成绩。但系喺网上面或者一啲你哋嘅 fans 啊，或者一啲乐迷等等推出咗之后，你哋都有冇睇到？即系佢哋对呢首歌嘅反应嘅 feedback 系点样样？ 有啊有啊，有好多人咧话咧呢首其实咧应该做我哋第一 part 咯，我就见到。 哦，但系有冇原因？反而系啊，冇特别讲原因咁样噶系嘛？ 所以个原因就系话，哇，好似打正即系一个旗号咁样出嚟话，我哋嘅音乐就系自己个派咁样样。 嗯。 咁但系其实系咯，我哋之前都倾过，其实原来系之后先整嘅呢首，个词都系之后先整嘅。 哦，即系嗰时出道嘅时候，呢只歌其实都未写，因为 系啊。 哦 ，OK， 咁但系就觉得呢一首歌都想谂到一个题材，就系、是、一个属于你哋嘅风格，因为我石山派即系好似一个门派咁样嘅意思啊嘛。 嗯， 系咪嗰阵时即系可能填词人都系有谂过，即系郑敏都系谂住一个咁嘅方向帮你填呢首歌咧？ 我一开始方向唔系咁嘅，一开始个方向其实佢都系谂住，即系可能网上面见到我哋嘅性格系点样，或者倾偈倾落觉得我哋系点样，跟住先至写出嚟嘅。 系， 即系冇话系石山派呢个题咁样去写嘅，其实。 哦。 石山派呢个名字收尾先至同监制一齐谂。 再谂嘅 ，OK。 系啊。 咁所以就有呢个题，但系我哋都因为上次你哋个 Silent Disco， 我哋都有去睇到啦。咁其实你嗰次做完之后，以一个表演者嘅角度，其实感觉系如何噶？ 我好鍾意咯，嗰次好 enjoy 我自己，因为我成日呢，我通常自己整歌呢，其实就甚至乎我自己整嘅时候都系戴住 headphone 嘅，即系我有时觉得整嘅时候可能系好似系諗住对方系观或者听众系用 headphone 听住咁样去听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整出嚟嗰啲歌系如果我哋表演嘅时候都可以系人哋喺 headphone 入面听呢，咁系啱 feel 嘅。 嗯， 同埋好有趣嘅，现场嗰啲听众永远都系好投入嗰件事入边，佢系无论点样都会尖叫， 唔识尴尬咯，同埋 你系讲咩，佢哋饮水都会尖叫咁样嘅。 好啊，好啊，咁啊。 Marson 有咩感觉咧？Marson 觉得即系 嗰晚好低，因为咧后屘睇翻片咧，见到啲人咧，因为佢哋录影啊，即系试佢哋 try 咁喺度录我哋嘅表演，但你知佢 Silent Disco 系录唔到我哋真系后面嗰啲音乐噶嘛，跟住就录晒所有人喺旁边叫嚣啊嗰啲声咧，你通常如果系平时 live 咁样咧，你会俾嗰啲音乐咧冚晒噶嘛，啲人叫都好啦。咁但系嗰晚系劲静咧，因为个场合，跟住就所有咧净系录嗰啲，净系啲人叫嚣搞笑嗰啲声， 同埋清唱咯。 系啊，跟住唱， 跟住清唱， 大嗌大嗌，新生态咁。 但有冇感觉就系试过呢一种嘅表演方式嘅时候，都有谂过下啊？其实之后音乐一啲即系作品就会继续你自己方向啦，但系一啲表演上面等等或者啲 crossover 都可以即系 cyber 少少嘅感觉多啲，试下呢啲咁样嘢玩咧，会谂过。 佢咧，其实我都系有想，即系做完呢次之后系心喐喐，就好想 keep 住都系玩呢个方向嗰啲嘢啦。即系可能系即系个表演方式系同其他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出入嘅。 嗯， 就好似变成我哋嘅 signature 咁样咯。 嗯嗯嗯， 系即系 Marson 都系咁样觉得系嘛。都是一樣， 是啊是啊，因為同平時，即係因為平時表演 live 嗰啲咧，都好礙於場地，每個場地有個聲個效果又唔同啊，咁所以可能每次咧都有啲出入咁啊，有啲參差。但係我諗，如果真係用去即係 send 啲聲去耳機度聽咧，咁就每次都可以再 consistent 啲咁咯。 所以大家聽呢一首嘅石山派嘅時候，都係戴住 headphone 聽啦。咁我哋啱啱新聞翻嚟之後，就會播你呢一首上榜嘅派台作品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謝兩位接我哋電話啦，謝謝你啊， 恭喜你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当中无提及在内地口岸设立投票站的安排。选管会话，至今未接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内地的进一步通知。对于着住有香港加油的衫，是否能够进入票站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话：唔评论个别嘅情况，强调法例表明唔容许喺票站内拉票，相关指引亦都列明唔能够着住涉及宣传嘅衣服，同时要视乎整个背景，包括某啲事喺社会上系唔系有第二层嘅意义，令人质疑选举嘅公正。至于选民到票站投票是不是要扫安心出行，冯华说投票和防疫同样重要，选管会需要进一步了解。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涉嫌在网上发布文章，宣传并呼吁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案续审。周幸彤作供完毕，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十二月二号结案陈词，期间他继续还押。周幸彤接辩的时候说，有关网上文章是呼吁公众以个人行动延续烛光，又说六四当晚多区亮起烛光，证明不需要召集到哪一度举行悼念活动，亦都见到港人的坚持。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乌克兰经荷兰和丹麦经芬兰和从菲律宾抵港，并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三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四名确诊患者包括一男三女，年龄介乎38至79岁，包括两名外佣和一名船员，其中一名确诊外佣是昨日确诊外佣的密切接触者，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其余三人分别在指定检疫设施和机场采样，结果呈阳性。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亦都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特别事故啊。九龙咧红磡嘅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理工大学湾位对开就较早前有意外事故，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嘅，多车啲啦。另外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咁啊近住转车站嗰度咧，因为较早前清理路面油渍啦，所以比较多车嘅。咁由转车站去到加龙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啊。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东九龙走廊过海比较塞车，龙尾去到马坑涌道，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理工对开那里的意外事故影响，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欣怡花园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二 2021年施政报告。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 十四级一百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 十四级一百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二零二一残运会直击。 十八廿二儿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二台四十周年，你諗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諗㗎。二台四十周年很兴奋。就係咁样啦，可以形容我呢刻嘅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你记住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So long, young girl, we gotta live for the generation. 这个时候我们听回这个今个星期第六位的石山派。 黑胶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总爱挑战，像网上引世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笑放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说太癫？要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才真的气派。要创世界新生态，就学习如何 cherry pie， 想出出世。惊天波地更加光聚点，来一起发梦，不需管中多少的冷战。 天生星光世加冕，旧有的束缚这么求变，喧哗作乐，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要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 听我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石山街的石山派，准备好未？我觉得这个古典吉他很适合今天奔尘 Monday Blues 的主题。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正式入到嚟今日奔尘 Monday Blues， 今个星期真系首先要戴定个头盔，先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因为今个星期预告一下今日嘅主题咧，全部都系纯音乐嚟噶，冇人唱噶，咁所以大家要适应一下 ，tune 一 tune。事关今日想带俾大家嘅一个音乐主题。是在爵士乐当中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类型，叫做 Bebop， 就是一个1940年代衍生出来的爵士乐的形式。其实讲很多到底什么是 Bebop， 可能大家都未必很熟悉的，但一听你大概会有个概念。有多少听紧的人是喜欢看这个日本的动漫呢？在98年的时候有一套的动画非常之有名，叫做 Cowboy Bebop， 中文名称叫做星际牛仔。当中就有这一首的主题音乐叫做 Tank，由日本音乐家冈野洋子去作曲的。 就是这一套星际牛仔的主题曲呢，就令到这个炮拨爵士乐的风潮在日本那边带翻起，并且呢亦都同时将日本的动画带了去外国。咁当然啦，要讲返呢个炮拨爵士乐有啲名称係一定要提嘅。例如是这个 Dizzy Gillespie， 爵士小号手呢，可说当年是影响着爵士乐的发展。而带起了这个炮拨爵士乐的其中一员绝对有他份的。DC Gillespie 的 Bebop， 同时间也要讲一下他的另一位好拍档，他叫 Charlie Parker。听了几首的作品，大家可能会开始好奇了，到底这个炮拨爵士乐和普通的一些爵士乐是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炮拨爵士乐当然亦都系爵士乐嘅一种啦。咁但系可能佢会比起以往大家听开嘅一啲 swing 啊，或者系一啲 big band， 即兴性系会更加强嘅，节奏亦都会比较快啲，因为佢当中会有好多嘅半音阶。而当年亦都系因为一啲嘅爵士乐手厌倦咗一啲大乐团嘅编制啊，所以比较享受呢一啲小型啲嘅演出啦，顺便可以 show 下自己嘅 quality。大家都会觉得这一类型的跑步爵士乐是容易入口啊。不过有趣地亦都在当年这个跑步爵士乐开始兴起的时候，有人是持相反的意见的。有人会觉得这类型的爵士乐因为编制比较少的问题啊，所以令到这个音乐倒退了20年。咁但係殊不知过咗差不多而家都近80-90年左右啦，仍然可以喺好多嘅影视作品搵到佢哋嘅身影啦，亦都对90年代嘅日本动画係影响非常之深远啦。 埋嚟有 Charlie Parker 嘅 I've Got Rhythm， 跟住然后今日最后一首带俾大家都系一个炮拨爵士乐嘅作品，不过咧佢嗰个节奏咧相对上会慢翻少少，但系大家留意一下佢嘅钢琴技巧咧，真系非常之复杂。一位靜靜在1940年代出生的日本爵士鋼琴家，他叫做福居良。位福居良的钢琴家的故事和很多艺术家都一样，一直都在札幌的 Jazz Club 里面演奏，直至到在2016年去世之后，作品被人摆了上网，引起一个很大的回响，一路直到过身先被发现是一个隐世的爵士天才。有福居良的 It Could Happen To You， 今日的奔神 Monday Blues 差不多，听日同一时间苏动音乐再见，拜拜。